事之政治以外咧，仲有生活。 其实阅读、旅游、建筑、文化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每个礼拜六4点到6点，城寨嘅三不管，我邝明轩， 我刘世良，同大家一齐发掘生活嘅乐趣。 好，翻嚟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啊！完全系喺咪后都唔知喺度问到我咩咁样，系啦。 而家点玩？头先我哋话有个炭啊嘛， 嗱个炭啦。咁我哋首先咧要将个炭咧， 首先个炭系呢包嘢嚟嘅， 呢包嘢嚟嘅，包嗱全部美国嚟噶吓，仲好明显唔系淘宝嘢嚟噶，千祈唔可以淘宝买添，我话俾你。 点解咧？ 系咯？ 你点知佢嗰啲系咩嚟噶？ 都系炭啫。 系咯？因为唔同嘅，其实咧，淘寶嗰啲咧，佢啲炭咧，當你燒出嚟嘅時候咧，佢好大陣味，兼且可能會有火。咁呢啲咧， 冇火嘅咩？ 係咯， 炭會冇火嘅咩？ 冇火噶。譬如我哋咁樣燒啦，我因為我拎起我夾俾佢，就俾等大家見到啦。 誒，冇氣啊！唔係，啫聲啊！誒，著啦， 著啦。 嗯。 咁你叫佢冇火㗎？ 等陣先，我廚房攞個雞翼出嚟先。 你叫佢冇火㗎，兼且佢冇乜味嘅。 係咯，燒即係一著著咗㗎啦。 着咗噶啦， 吓咁啊着咗，应该呢个炭唔会死人喎，烧好多， 完全唔会死人，同埋好安全嘅。 呢个咩嚟噶？ 呢个就系头先我哋嘅 rose 啦，我哋咧放少少。 其实咪呢包嘢磨粉定点样噶？定另外，即刻唔同，即刻出烟。 系啊，闻唔到啊？ 嗯， 我就放咗少少落去啫。头先我讲咩咧？ 哇，就系咁样。我譬如你而家真系嗰个炭仲燃烧紧嘅，你摆唔同嘅啱啱啲粉，佢就会渗啲烟出嚟嘅。 系啦， 闻一闻先。咦，好似玩紧寒烧咁样个铁板，我哋唔同料， 但系就安全好多，完全唔同味道。 争即系啲炭 好远喎， 真系好劲喎啲炭， 系好劲噶啲炭， 唔同我哋烧嘢食嗰啲真系唔好淘宝买啦，真系。 好想攞块牛肉嚟烧啊！ 抽完噶。 我唔系知你要揾个呢个蚬壳咁样呢个鲍鱼壳装住佢啦。 嗱，鲍鱼壳咧就有原因嘅，因为其实咧就同我哋印第安薩滿佢哋傳統入邊咧，我哋講到風火水土啊。呢個咧就頭先嘅白鼠尾草啦。 哦，就其實都係呢啲磨粉。 係啊。 但係佢會係買 原本一個磨粉 嘅。你自己磨定係點啊？ 自己磨啦，梗係佢哋從來我未見過有人係會磨粉賣咯。同埋我呢啲全部去過哈佛城咧，係係有好。我不可以说它是有机的，因为它用的它全部都是天然来的。而它在耕作的过程里面是会很 respect 和很 protect 它们这样去耕作的。 就是不会破坏的农地的。 你是不会破坏它，而且不会伤害到它们。所以 that's why 你闻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很清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它 energy 很强大。 即如果它可以大量生产，其实它为什么咪可以賣多啲，或者供應多啲咯。 所以 that's why， 因為其實佢有靈性噶嘛，呢啲嘅嘢。咁而好多嘅，譬如我哋出邊街見到好多唔同一般嘅呢一啲嘅草咧，咁佢哋都係冇乜特別點樣去理過嘅，係啦，即係你就咁種，種完之後就賣咁樣咯。咁而因為個成本會高好多噶嘛，如果你係要輪流去耕作，因為你有啲地咧你唔用得噶嘛，係啊。咁而當你咁樣做，因為其實当你玩到去灵性嘅东西嘅时候咧，你就想做得越嚟越好咧，咁你就会用唔同嘅方法噶啦，咁咯。咁呢一个咧，我好中意呢一只味嘅。 不过炭仲烧紧嘅， 烧紧噶， 白白地嗰度。 哇！ 呢只叫印加圣木，系冇甜啊呢个。 哇！诶，呢个最好闻，我觉得 呢个好，我好中意呢个噶。 烧咗之后， 呢 个觉得好易 闻， 呢个好好正噶印加圣木。呢个系秘鲁嘅印加圣木。咁印加圣木咧，佢系全部啲树咧，都系好古老嘅树嚟嘅。 哇！ 佢啲树系要全部跌晒落地，唔可以斩佢嘅，你要系执佢嘅。所以咧，其实唔系好多。 好多限制， 即系佢嘅个对自然系冇破坏嘅。 就咁闻都闻到，不过而家佢由于嗰度啲味太劲，咁咧。 如果你唔讲咧，我有啲卡板嗰啲木添，哇！你知好嘢嚟嘅真系。 好嘢嚟噶，咁印加圣木咧就除咗净化气场之外咧，就仲可以系可以招来一啲正能量嘅。 我 正能量，招魂我招啊正能 量， 正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 咁樣，咦？我頭先我講咩？係啦，咁譬如話，當你用到呢啲碳嘅時候咧，你淨係佢嘅味道就係好原本單純地你燒嗰啲草嗰啲味咯。 哦，冇個碳混入嗰啲碳味嘅。 係啦，如果譬如大陸嗰啲，咁你咪會聞到好臭嘅碳味咯。 唔會冚過咗即係嗰啲咁嘅香草。 係啦，一定會冚過，同埋你會影響到你佢入邊有 chemical 嘛。 咪賴嘢啦。 咁咪賴嘢噶啦，咁就 明白啦。即係點解話要即係唔好淘寶咧？係啊，因為如果你可能燒嗰啲碳冇嗰啲原，即係有雜質入埋你個。肺啊，身體吸收 好大鑊噶咁啊！ 哇，成間嘢喎！ 係啊，可以揾啲咩俾你燒下先？啊 ，cider 啦 ，cider 即係雪松，雪松嘅雪松好用嘅，雪松係貨智慧啊嘛！ 我冇乜啦，要燒多啲 嘢， 啱啊，啱啦，我好蠢啊！ 咁啊，每樣就燒啲俾你哋 feel 一 feel 啦！ 哇，喺度即刻好聰明啊！ 啲味道亦都唔同嘅。你發覺每一隻都有佢， 哇！佢係 完全唔同嘅， 分別好分別爭 好 遠，唔同 嘅每一隻都，佢每一隻嘅香味都好獨特。 佢唔會令我哋即係 confuse 啲味咧，分唔到邊隻噶嘛，完全唔同嘅幾隻味都。 係啊，跟住就可以整隻甜 草啦。我發覺咧，佢啲燒呢啲咧唔搶嘅喎， 唔搶啲味， 從來唔搶嘅，隻隻都唔會搶啊！你就好似攞嚟拜神嗰啲咧，係搶 得 啊，好緊要 啊！我最驚就係去嗰啲裝香地方煙眼咧，我好驚嗰啲味， 好舒服 嘅， 唔係我係好憎人食煙啊，煙呢啲味。 但你唔會覺得好確嘅咯？ 係啊， 呢個甜草啦，甜草係帶嚟幸福啦。 哇！要啊呢個， 你發覺佢陣味都好幸福嘅，好甜嘅係，好 sweet 嘅。 食糖咁嘅味啊！啊，嗰啲咩杏仁味啊？ 好似 啊，都似杏仁味啊，好多似杏仁味啊， 吓！哇，好好玩喎， 好玩噶！ 但系嗱，老实讲，贵唔贵先？我哋好市侩噶嘛。 其实都唔系好贵嘅啫，即系百零蚊咁样样。 烧几耐啊？百零蚊。 譬如呢啲都系100蚊到。咁我你谂下头先我咁样掟落去， 倒落去， 或者呢一啱啫。 因为其实呢啲咧，当你一打碎咗咧，佢就好少噶啦，得翻。其实呢啲基本上系全部都系精华。 可能就咁大棵打碎到咁大棵啊嘛。 多啲啲咯，多啲啲咯，系啦，即系有时又唔一定咯。譬如呢啲，呢一棵细嘅，咁咪差唔多咯。系啊，咁啊好，其实好多噶呢度入边。 即系两只玩法啦，买呢啲原材料翻嚟， 你可以就咁挞上去烧， 磨碎佢咁样玩就得。我觉得呢个好玩呢个。 我觉得我中意玩呢个。 我觉得呢个好玩啲， 因为呢一个咧，其实系当你一路做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讲个专注啊嘛，个虔诚啊嘛，你一路系咁烧，一路烧。咁啊，而家我用钳咧，有时如果你系用手指揈落去咧，个感觉又好唔同。 你好专注做嗰样嘢嘅时候，令到啲味又令到自己即系有个活化作用咧，就好似我跟一个和尚，日本和尚嘅发明，即系一个叫豆腐咧，煲住啲豆咧，系好耐好耐先有一片就系豆腐，食个壳。分咗成個鐘試一啖，佢就要中間即係訓練自己的耐性咧，去等待個過程咯。我覺得有一次嗰樣嘢訓練你個耐性。 Juniper， 聖誕樹啊，我哋聖誕樹嗰啲。 點樣咧？其實個藥用又唔關聖誕樹事噶嘛，純粹個 名。佢真係聖誕樹嚟噶， 但 係、那個、我哋平時見到 聖誕樹，個效用同聖誕樹冇關係噶嘛， 梗係冇關係嘅。咁佢 即係冇聖誕氣氛嘅， 冇聖誕氣氛嘅。咁佢主要就係攞嚟做咩咧？佢係貨，譬如話，當你佢都係貨淨化用嘅，係啊，都係貨淨化用嘅。但係咧，佢個淨化就同其他嗰啲有啲分別嘅，佢亦都會帶嚟一啲嘅幸福，帶嚟一啲嘅好嘅嘢。 咦，其實嗱，貪心啲咧，呢有六支嘢啊嘛，懟曬去，六種功效有曬先，定係冇咁玩？ 都會有嘅，都會有一啲我哋叫 mix 嘅 ，mix 就係將唔同嘅種類嘅東西 mix 埋一齊。我睇下先嚇，唔係喺呢度。 定係會唔會啲人貪心個頭咧？我幾啊嗱，既然嗱呢個又幸福，嗰個又點樣 有 智慧？我懟曬落去， 懟曬落去 一集咁最好啦， 唔識分嗰啲咪會咯。啊，呢個我個 set 嚟嘅。又見到有針啦， 好靚喎， 有鹽啦。 嗱，對個鏡頭望一望先，呢個睇一睇咪到先，一個樽仔啦，一個呢個係 上面有個香爐。 哦，香爐添啊！ 個香爐係你可以 擺上去燒啊！呢個 可以擺上去，譬如話你冇殼嘅，咁你又冇呢啲我呢啲工具嘅，咁你咪可以細細地細細一細細粒啫嘛，個碳精靈噶嘛。 嗱，好細粒嘅粒嘢。 係啦，咁又就係嗰啲碳精咯。 嗯， 係啦，咁你咪擺落去咯， 夾上去個， 因為佢陶瓷嚟，咁你又唔會辣手咯。 哦， 咁啊有海盐啦，系啦， 有呢啲好女仔嘢，我觉得个感觉 夹啦，有碳夹啦，有碳针啦，有香针啦。 海盐攞嚟做咩啊？攞嚟烧牛肉。 嗱，头先我哋所讲到咧，烽火水土啊嘛。 嗯。 咁喺 薩滿嘅即係佢哋印第安嘅傳統入面呢、嗯、其實呢當你再認真啲去做一個儀式嘅時候呢就會包括咗風火水土嘅、嗯、因為你召喚世間嘅能量㗎嘛。咁、嗯、而譬如話蠔殼呢咪蠔殼呢個係 鮑魚殼。 鮑魚殼嚟㗎係啦呢個地中海鮑魚殼呢好鬼大隻。好大隻㗎。咁啊有啲細隻啲嘅。 細鮑魚大 隻。細嗰啲就係貨啲初階入門。 初階入門。 係啦。有窿嘅。 係啊係啊佢係有窿嘅。 咁我喺呢個。 本身 就 嘢有。 本身係咁嘅。 流浮山嗰啲鮑魚殼有冇唔同呢係冇所謂嘅。 來自的地方不一样。 即是那个功能一样啦总之。 功能都会有不一样因为你来的地方不同他们的水土会不一样。正等于如果这些草他在大陆种同你在印加地区种譬如我这些全部都是在California 来的。就是他们印加原居民嗰啲地方 有有，但係其實呢個叫做器皿嚟嘅啫嘛，其實冇咁大方分別啦。譬如我用呢個鮑魚呢、這個殼啦，同樣嘅煙灰缸有乜唔同咧？ 或者用青口殼？ 係咯， 因為咧嗱，我哋講到風火水土啦、嗯，我哋一啲嘅 elements 啊，即係譬如話我哋要召喚嘅 能源， 召喚令到呢、這個，譬如當你 make a wish 啦，咁譬如話你要開，譬如話你頭先所講 Bursaga，即係藍鼠尾草要令到自己啊。有財運嘅，咁、你個 energy 咪會大啲咯？呢、這個成個世界都幫住幫緊你咯，明我意思嗬？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鮑魚殼就代表水啦。OK， 跟住咧你會見到咧我有呢一個海鹽啦。 哦，即係明白啦，佢缺一樣材料都唔可以即係減弱個功能嘅。 佢係點樣做嘅咧？就係、是、一開始咧你先要揾啲海鹽啦，擺咗落去嘅。咁海鹽就代表 earth。 我地反而土地调返转我係水添因为鮑魚已经係水啦嘛。 鮑魚殼係 水。水一隻有水有土啦。 有水有土啦。 咁仲加啲咩呢 跟住火就係嗰、那个。 点火。 点火啦。 炭。 个炭。譬如我哋通常就將个炭就摆喺啲鹽上面啦。 水火土。 跟住譬如话呢一个呢嗱呢一个呢係我嘅 mix 咗嘅一个 cider 加 brusaga 加 white saga。 安静配方。 佢本身傳統配方嚟嘅呢個係，就係白鼠尾草，白鼠尾草淨化啦。咁、首先要淨化咗你啲負面 energy 先嘅、然之後咧就會Rusaka 就係放你嘅財運啦，係、你嘅金錢啊嗰啲嘅嘢啦 ，Sida 就係放你嘅智慧啦。咁、你即係有智慧地賺錢， 就唔會即係做地盤佬咁樣啦。 或者係唔係你做地盤佬都可以好有智慧嘅？ 地盤佬或者係你啊做判頭有智慧啦，做地盤佬扎鐵嗰個就智慧爭啲啦。 而你就唔係去做一啲負面或者係唔應該做嘅嘢。去攞一啲 哦，即係取之有道， 取之有道，所以係好緊要嘅。所以嗰個配方亦都好緊要。咁譬如話擺咗上去啦， 好啦。 咁你啲煙啦，咁你見到佢呢一個咧，佢要 mix 咗出嚟個味道都好唔同嘅。 係咪佢仲係用緊提先嗰個碳粒仔？ 係啊，係、 好襟玩喎， 好襟玩㗎，一粒細細粒。咁呢個你要見到咧，我有個羽毛咧， 唔係當零件啦。 嚇死我！以為我支羽毛攞嚟燒嘅添。 你見唔見到咧？一路撥嘅時候，佢啲煙會唔同嘅。 佢向呢個方向過嚟喎。 佢係反而係吸過嚟嘅。 唔係吹走喎。 唔係吹走㗎，好得意㗎。 咦？但係如果攞把葵扇會點樣咧？有咪又唔同咧？ 這個呢是他們會用這個土耳其雞就是叫什麼火雞 Turkish 或者是鸚鵡 鸚一隻隻的鸚 鵡一路撥的時候其實呢就是將那些 energy 來到 我自己身上、看到個分別嗎 看到向就向個方向嘛、我奇怪應該是向那邊你撥走 去的嘛他不是撥走去的他是撥去自己那裡 如果拿杯墊會怎樣呢撥走兩樣嘢嚟嘅喎，撥走去嘅喎， 係啦，好唔同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傳統入面做嘅效果嘅分別啦。 哇！原來呢一個器具都爭好遠，有呢樣冇呢樣。 係啊， 咁我貪心啲，我乜都要又撥翻。嗱，熄咗火冇計啦，過唔到嚟啦已經。 哇！檸檬味，點解你會聞到檸檬味啊？ 我覺得好似檸檬味，檸檬再加某啲嘢咁味。 即係佢嗰個係 cider 嚟嗰個味嚟，即係嗰個雪松嗰個味嚟。 我覺得有啲嗰啲叫咩咧？咁 呢度可以玩好多次嘅呢度，玩到咁當然啦。如果你一路喺度做到佢成粒碳完，咁你都要啲時間嘅。 你都要啲錢啦，個碳咁好燒。 好都唔係好貴啫，呢啲 係。但係我覺得呢啲可能比嗰啲咩即係嗰種係香薰嗰啲有個阻啊，嗰只玻璃嗰只咧，呢個會係多得步驟啊， 多咗步驟， 同埋你會即係 其實啲人冇耐性，係好煩啊！又買幾多樣嘢，又財税又剩，好煩。 咁所以佢哋咪 that's why 佢哋其實呢一個都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係一個 training 嚟嘅。 係啊， 你一個 meditation 嘅 training。譬如頭先做咧，你見到你要好專注嘅，每一個步驟都，你由你審嘢啦，即係好藝術嘅。如果你好藝術家 feel 咧，好藝術嘅，你撒落去 啱曬啲文青啦。 係啊，我咪係一個文青嚟噶嘛，又有啲草嘅嘢，係咪幾咁有文化？ 又自然有火，有 N 有呢個唔同。element 組成，佢一樣都唔得。 冇錯啦，又有智慧，又有咩咁樣？每一因為每一樣，當你仔細去研究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入邊當中，你會發現到好多嘅嘢嘅，你都發現到好多嘅智慧。譬如話，每一種嘅味道，點解佢會做到個效果？譬如話，我哋講沙漠鼠尾草啦，呢一條個味， 我唔記得咗添，佢嘅功能係咩咧？先話 邊一個啊？ 沙漠鼠尾草， 沙漠鼠尾草咧，佢系一种好罕有嘅鼠尾草嚟嘅。咁佢系佢嘅功能就系咧，如果你系有 blockage， 譬如话你人生好多阻滞嘅， 系啊，系 啦，你又唔知道想搵新方向嘅， 咁你经常都唔系你，好多人都有。 咁佢咧就好好用噶，你闻一闻先。 我好清新喎。 你闻一闻。 我都好清新，我觉得。 好特別噶， 好突然間，好似香港出咗啲郊區嗰個感覺咧。 係，因為佢係沙漠度生長嘅。咁佢而喺沙漠度生長嘅，譬如你當你聞嗰佢嘅味道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得到就係、是、好似有啲嘢通咗咁樣嘅。 我都好醒突然間。 係啦，即刻醒一醒。 我覺得有陣好輕微、好好聞嘅酸味。 嗯。 入咗去咧，會突然間提神醒腦咯。 係啦，咁我就燒一燒咯。 好啦，我哋啊，即系喂，其实即系好多功用喎，呢只即系唔系代表净系身体上即系舒缓嗰样嘢。 嗯， 系啦。当你烧嘅时候，你又好唔同。 就系个原理，但系点解会令到你有方向？点解咧？即系可以令到你揾翻自己方向。嗱，我知道，争佢。唉， 俾你自己啊，俾你，你要有新方向系嘛？ 嗯，要啊，后我点 解咧？其 实 咦，但系烧出嚟嗰阵味又唔同。 系烧出嚟嗰阵味唔同噶，系啊。咁而如果你话喺 energy 层面上边咧，其实咧，因为佢呢一堆嘅草咧，其实系可以穿透嗰啲空间啊嘛。 嗯， 咁我哋今日讲啲嘢可能深少少啊吓，或者系大家可能听一下啦，信就信，即系信又有，不信即系无啦。咁我只系将佢本身背后个理论讲出嚟啦。咁而咧，我哋人体咧系会有唔同嘅气场啦，譬如我哋有七轮啦，七个脉轮啦，脉轮啦 ，chakra 啦。咁其实佢可以帮你咧喺你气场上面做功夫嘅。咁而譬如话，当你如果你阻塞咗嘅时候，你可能你个心有滞郁啦，或者同埋系你个earth 啊，即系你嗰个嘅底轮啊，海底轮。嗰度唔通啦，因為你牽涉到生命噶嘛，係咪？咁你而燒佢嘅時候咧，因為佢可以穿透嘅，可以同你做一個淨化。 即係佢外在呢個係外在嘅，因為有啲話練氣功或者係淨修，只係內在去淨化嘅脈輪，幫助脈輪。呢個就係外在輔助你嘅。係 啦，正等於咧，有啲人咪用聲音煲嘅，即係嗰啲嘅重撥咧，都係用外在嘅聲音去穿透你入邊啲 energy 啫嘛。其實同一個道理，不過咧。佢好，即系对于我嚟讲，佢好玩嘅地方咧，我可以，即系譬如阿 Lance 你嘅 combination， 你嘅配方同秋月你嘅配方咧，系可以完全唔一样嘅。 哇！就经由你去就调配 都得噶，都得噶。咁而当你自己去玩嘅时候，你可以 feel 噶嘛？即系譬如话，你嗰轮真系好湿滞咁样，你烧一烧，即系 make 个 wish 咁，啊！你忽然间又好似谂到啲新嘅嘢嘅。咁當然你啲嘢一通你要 take action 啦。如果你就咁坐喺度咁你就唔得啦。 即自嗨喺度啊好爽啊。 係啦。即係咁爽係咁 爽。爽完之後都要做嘢嘅。爽完好爽咁樣。fulfill 嗰個願望先得嘅。 係啊係啊。咁你見到好正嘅。你見佢燒完之後呢即係中間佢又完全唔會有煙嘅。 冇啊如果你見到話唔會話好邋遢污糟啊。 又唔會好污糟。咁你嗰啲粉你咪抹咗佢咪算囉。咁你又唔使成棵燒頭先咁樣攻到周圍都係。因為香港地好容易被人投訴要火 燭，但其實呢啲味就唔係火燭啲味，完全唔一樣嘅嘢嚟噶嘛。 係啊，唔知喺度搞緊啲乜嘢咁樣咯嚇。咁啊好，咁我又覺得好好玩嘅。咁就同埋係火翻香港人啦，佢哋對呢啲唔係好認識啦。 我真係第一次聽 嘅。第一次喂，唔係你話燒啲香草之類，我知道，但係唔知話即係直接揾 我燒咧。唔好玩到咁精細噶嘛？呢度嘢 係啊，好我就玩得比較精細，我應該全香港玩得最精細嗰個人。 聽最多就係話咩香薰機啊，即係最多成日即係呢樣嘢就喂，我譬如架車好臭喎，就揾啲咩香味冚咗佢啦。 都有嘅，都有嘅。譬如話，其實某一啲咧都會做咗香薰油嘅。 嗯， 咁你。香薰油呢咁都有佢嘅作用嘅。咁但係呢我自己都係鍾意玩原本嘅草多啲。 我呢个好玩好多。 係呢个得意。 即係如果你平时行喺屋企即係或者係你真係想去即係因为其实佢虽然佢过程呢繁复啦。但係呢你成个过程你好投入去做。所以 that's why 呢我哋如果讲到 energy 层面呢你个专注度你个真诚度同你去做香薰同你去做声音煲俾人搞完全唔一样。 嗰样嘢系即系你交俾嗰样嘢嘛即系你只可能淨系点个火就完啦。 系 啦。坐喺度其他嘢。而呢个系你好专注咁做咩过程。即 系 好似其实有一次系似飲茶功夫茶咁样。 系呀系呀。 即系个感觉譬如话你好简单譬如你 Starbucks 飲杯咖啡乜都唔使搞譬如你去飲啲屋企咖啡呢要去唔同个豆啦要搞唔同味道要磨碎跟住要校水嘅温度要打泡之类呢可能飲一杯咖啡呢可能要搞半个钟。 系 呀。但你就好享受 之前同 埋之后。咁已经系去到艺术层面。 系好艺术我而家都好艺术层面我都觉得自己。咁所以呢其实当你去到咁投入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剛才你所說的那些很暴躁啊他們沒有心機的人呢首先在這個過程裡面他自己都會靜下來。 是 啊。而當你一路做的時候呢當你這麼靜下來的時候呢你整個人啊你整個人就進入了我們經常叫做 entrance 或者 meditation 的狀態的嘛。你身體你會好了咯你的免疫系統你會好了咯然後當你的人你冇咗外在嘅嘢冇咗你个脑袋冇咗你嘅情绪去 block 住你嘅时候咁你可以点呀你咪更加 open 去接受一啲新嘅东西囉。咁喺呢个过程入面无论姑无论大家相唔相信佢可以通到 energy 啦咁如果通到嘅话佢咪更加容易入去你嗰度囉。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所以完全唔一样。 其实即係你咁样讲法呢即係就好似其實啱啱我講話食豆腐的過程其實即係呢啲只係工具但問題呢樣嘢係另外嗰啲氣味令到你身體更加好㗎嘛。 係呀。 即係我先話啱啱話譬如沖咖啡或者啱啱即係其實好做好多專注嘅嘢其實呢個只不過工具可能話其他嘢都可以㗎嘛。問題就係呢一樣嘢會比較容易去達到呢樣嘢將個 alpha 波調即係調返個腦波去 alpha 波。 係啦。 即係靜得落嚟。 係啦。 即係好似一個棉花即係好似索乾曬水要扭乾佢個過程啦。即係將啲雜質領出嚟整一整先。你先去吸收新嘅嘢㗎嘛。我覺得呢個有呢個作用囉。 絕對有㗎。 同埋啱啱我哋做咗節目呢而家做咗九個字左右呢。係。同我哋啱啱你回想返啱啱你做個過程呢心情係唔同咗㗎。係 嘛。 我有感覺到囉。 因為我覺得心情有啲點樣唔同法呢 咪而家即係有純粹好多嘅感覺。即係呢個個人感覺唔知 因為抽越抽點 啦。輕鬆咗囉。膊头冇咁紧 咯，系嘛？好得意噶，即系佢哋当中唔同嘅作用咧，系好自然地会渗咗落去你嗰度。 即系佢唔同话你嗱，譬如讲白花油啊，即系有时你搭啲就会一闻一索，白花油唔系颜福伟个见得婆阿叔在侧边附近啊，嗱，同埋即係嗰啲味道你覺得你有啲負面感覺即係好霸道啊白花嘅感覺呢 搶啊 好搶嘅感覺同埋會令到譬如話啲按摩嗰啲冬青有啲味嗰啲好俗好俗氣嗰啲味。 俗氣嘅係啊。 但係同呢啲嘅味道唔同兩樣嘢嚟㗎。 好唔同㗎好 即係佢係好比較感覺好完成呢啲嘅味道感覺。 因為其實呢點解呢佢個 pure, 即係佢最 pure 嘅地方就係、是首先佢種嘅時候啦種嘅時候有唔同啦因為種嘅時候你冇亂咁加啲嘢落去呀或者係你冇加咁多嘅 chemical 落去呀咁等佢去自然生長呀咁而佢自己種嘅時候因為同你野生嗰啲你野生你會有好多唔同嘅東西㗎嘛咁你可能你旁邊有其他嘅草㗎嘛係咪而佢個 land 呢就淨係得呢一款草嘅咁你咪首先佢種出嚟嘅時候已經好飄下啦咁你悉心栽種咁佢亦都會生長得好啲啦呢個其二啦就係你我哋成日都講啦當你對佢好嘅時候咁其實佢自然就會對返你好㗎嘛。 即如果呢啲草係一個破壞嘅森林種出嚟好人 即直頭係直頭係火山即成個山著咗火嘅嗰啲其實 冇乜用嘅。 係啦。 我唔敢講佢有冇，因為我未用過嗰啲係火山種出嚟。 算啦，嗰啲唔好用啦。 但係我會覺得，即係我哋都會，譬如話，當我去 compare with 其他唔同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有分別嘅。 其實可以試一下，你可能即係你特登揾一啲，譬如啱啱你話玫瑰嗰啲咧，特登譬如喺大陸做嘅，東莞係工場做嘅，同你啱啱呢啲喺即係自然地方野生啊，會個感覺點樣咧？或者做一個 blinding test 都得㗎，可能你同啲朋友咧，你話俾你感覺一下，你公平啲又揾幾個朋友試，你比較前定後咧個感覺，邊個感覺會純粹啲，冇咁俗氣啊？即係等佢唔知情況做，我都會更加進步，可以試下玩呢樣。 絕對係啊，絕對可以啊！下次我哋有機會咧，揾個 friend 上嚟， 可以即係佢唔知冰隻啦，你估下啦，冰隻。是即係墨西哥定係冰隻，係東莞都試下去啊嘛，前後唔同咯，可能佢估錯都唔奇 嘅。係啊，咁樣，但係好舒服嘅，即係當我譬如一路去做呢啲咁樣，甚至乎我喺去做呢啲粉嘅過程入面咧，對於我嚟講都係一種修行嚟嘅。 其實係即係點樣去粉咧？點磨咧？揾機定點樣？ 就咁揾機磨咯。 但系究竟啲咁嘈，点样修炼咧？好烦喎！ 咁呢个就系你自己自身嘅修炼咯。 咁地盘好多修炼嘅喎，转地，点样转到佢可以？哇！呢个音乐嚟嘅，好轻松咁样，噼里啪啦，有 vibe。 你点样可以享受到呢个转地嘅过程？ 都系修行嚟嘅喎， 都可以系修行嚟嘅。同埋你会好多碎屑嘅嘛，譬如呢啲咁样只收拾嗰啲咧， 一定要扫台啦， 扫台啦，咁全部都系修行嚟嘅。即系呢啲就好个人嘅嘢啦，咁就即系好，即系好。当你去一路做的时候，其实都是那句话，你对他好，他自然就会对你好。 就好像人一样。 所以 that's why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来了我身边，就 是这样。即是如果听众或观众大家看到呢，都是你可能对这些香草有兴趣，他自然你自己会收看这个节目。 是啊， 是 啊， 是这样讲呢， 绝对是。即是他其实甚至乎对香薰有兴趣那些都可以试下玩的，因为真的跟香薰的感觉很不同的。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接触过，你讲了个香薰的东西，完全即佢可能 你覺得係點樣樣？ 其實嗰只咧，我唔幫埋諗個費事啦，嗰間嘢咧問題啦，三個字嗰間嘢咧，以前 我都唔知邊間。 銅鑼灣嗰邊啊，好多著西裝有三個字，我可能咪後話俾你知啊。 哦，好啊。 嗱，即係其實嗰只點嗰只咧，佢點嘅時候咧，係會成間屋成千尺都會有嗰只唔同精油嘅味道嘅。 佢定係用一部香薰機分出嚟？ 唔係機嚟㗎，佢原理咧即係一個啦，咁嘅杯即係咁嘅玻璃咁嘅鈎啦，然後佢有啲佢自己所謂有專利配方嘅精油倒落嗰個嘢度，然後有條。燈芯咧滲上佢一個爐頭咁嘢嘅，即係類似咁樣嘅。佢話嗰個叫做高科技，唔知乜差嘢咁陶瓷啦。 咁先進嘅。 你點火之後咧，撥熄之後咧，佢就會透過呢個頭咧，就因為有一個即係毛細管作用滲上去，喺呢個頭度嘅熱發揮佢呢個恆温嘅嘛，佢會將精油揮發，然後喺呢個房度即係散佈嗰個香味咯。 哦， 係啦，即係佢係原理差唔多，但係問題佢個程序就係咩咧？入啲油落去，點火，然後撥熄佢，完。佢嗰个点几耐就直到可能你第二朝即係佢有个盖冚熄佢咁令到嗰个头缺氧咁咪熄咗囉。同埋或者令到啲油有几多咪烧几耐囉。但係就係问题就係冇嗰啲全部程序冇嘅。 係呀係呀。我觉得即係你继续 讲。同埋佢啱啱咪讲嗰样嘢呢，佢涉及啲传销嘅嘢㗎嘛。即係啲前面即係佢可能嗰啲精油之类系的确可能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嘅作用。但问题做呢一样产品去卖嘅人呢，就用啲不良嘅营销手法令到好多人都有财务问题。 哦，係呀。 係咪后讲呢样嘢啦，好嘛。所以即係话点解对我呢个或者香薰呢一类植物精油我咁有感觉，因为自己做过嘛，十几年前。系啦，但系而家咪即系好神奇咯！我之前十几年前，我二千年接触呢样嘢，而家反而系接触你呢一样同嗰样嘢，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系啊， 两个世界嚟 嘅，两个世界， 完全两个世界嚟。 即系呢一个系个人嘅嘢嚟噶嘛？ 其实好我哋成日讲啲茶道啦、香道啦，香道知唔知咩？即系烧香，烧香啦。咁香道啦，或者系我哋直头讲到禅啊，其实佢好禅噶，成件事都。系啦，即系你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甚至乎你 even 去打呢啲嘢粉嘅时候，我要打到佢有几碎，即系中间成个过程入面都系一啲好嗰份嘅专注同埋嗰种嘅投入感咧，同你普通挞个火去点个香薰都 真系。原来先我讲样嘢两样，有啲再懒啲系咩呢？ 精油倒落入电机度，用电嘅啲机 系嘛？ 即系啱啱 跟住喷出嚟。 啱啱我讲咪用火嗰个方法，嗰个好似好先进咁样。有啲最简单咪倒啲精油入去咯，然后就咁嗰部机用电。用电渗出嚟，咁啊完啦件事。 等于而家有啲点香嗰啲都系噶嘛，真系电嘅香机咧咁样。 你讲你讲呢样嘢， 好搞笑喎，佢净系烫热佢咁样样嘅啫。 唔止添，我见到譬如你话装响祖先嗰啲咧，都系三晚灯插电一揿掣，有三晚灯着喺香头嗰度，真系有呢啲嘢。即系呢啲系咁形式化嘅时候，嗰样嘢你咁即系人工电子化嘅时候，就冇咗嗰样嘢嘅本意啊嘛。 绝对系，绝对系，即系就。系咯，成日我哋成日都系讲个心系点样样啫嘛，吓咁所以就好好玩嘅，吓咁我哋而家就第二节啦，系啊，第二节就去到呢度先，咁啊仲有好多嘢可以讲嘅，就翻嚟再我哋再讲下。